最近俄罗斯的共产党、俄罗斯共产主义者中央委员会、俄罗斯朝鲜友好文化合作协会、委内瑞拉全国竹笛思想研究协会主席和亚洲地区竹笛思想研究所副理事长兼尼泊尔记者协会主席分别发表声明和谈话，表示支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还有墨西哥人民社会党、墨西哥全国竹笛思想研究调停委员会、墨西哥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缅怀金日成金正日同志墨西哥亲友协会、墨西哥竹笛思想研究所、墨西哥支持朝鲜统一委员会和墨西哥朝鲜友好协会13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